同学、诸位法师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66面，经文第一行：阿难闻佛所说，白世尊言：法藏菩萨成菩提者，为是过去佛也，未来佛也，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。阿难尊者，听世尊说完之后，他提出一个问题：法藏菩萨现在成佛了，他是过去佛呢，还是未来佛呢？还是现在佛？现在佛肯定不在娑婆世界，一个世界只有一尊佛啊，释迦牟尼佛是现在佛。那么法藏菩萨成佛了，肯定是在他方世界。下面世尊答复他，世尊告言：彼佛如来，来无所来，去无所去，无生无灭，非过现未来。这个答复完全是随顺真谛，也就是说，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的境界。证得无上菩提，时间空间都突破了。时间突破了，那就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空间如果不存在了，就没有此界、他方。所以，这是事实真相。说不上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同时呢，菩萨成佛了，也没有来去，也没有生灭。啊，怎么成佛了呢？觉悟了。圆满的觉悟啊，就叫成佛，就叫成菩提啊，成就菩提。菩提是大彻大悟，下面这是随俗地说了：但以仇怨度生，现在西方。这个现是世现，去阎浮提，百千俱至，那有他佛刹，由世界名列极乐，法藏成佛，号阿弥陀。成佛以来，于今世界，今现在说法，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。啊，这 这是随俗谛。确实有这么个地方啊，佛在那里讲经教学教化众生啊，真有其事啊。我们看念老的佛偈，阿难从事其问啊，完全是就事论事。世尊呢，如理正大。前面这个第一行无惧啊，世尊是从诸佛如来现证的境界来答复他。离死无碍，妙行中道。啊，世尊告阿难言：彼佛如来，来无所来，去无所去，此于《金刚经》中。如来者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，亦为无常了。完全是同一个意思。临风大师就是欧耶大师啊，他居住在西天目山啊，道场叫灵峰寺啊，后人尊敬他老人家，称他为灵峰大师。金刚经破空论解之于啊，金刚破空论是欧耶大师造的，以真如无别处所，可从彼来，生死无别处所，可从此去，故以有缘则现，譬如水清月现，月时不来，缘尽则隐，譬如水浊月隐，月时不去。此亦正是本经此三句经文之偈。这是诸法实相啊，一切法的真相。如是，真如无别处所，生死也无别处所，在哪里呢？就在当下了，就在现前。今天我们这个说法啊，老同修不会反对了，不会有疑问。为什么？你们有华严的弟子，又何况我们学过两遍贤首大师的望经还原观，大经 华严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诸法实相没有对立的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是对立，没有对立，也就是说，没有实相，没有缘尽，也就是说，没有空间，所以念头才动，便法界虚空界。为什么？没有距离，一界一切，一切皆一，这才是事实真相啊！这种现象从哪里来的呢？啊，宇宙从哪里来的？能生万法，万法从哪来的呢？世尊在楞严经上告诉我们，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。世尊这个说法，在菩萨出胎经，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讲的淋漓尽致啊。什么叫当初出生？什么叫当初灭尽？弥勒菩萨告诉我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年，念念成形，那就是出生。你看，形界有识啊，念念出生，这个一念出生呢，那是物质现象出生。形界有识呢，精神现象出生啊，在佛法讲五蕴呢。念念成形是色出现了啊，行界有识呢是受想行识出现了，虽然出现，佛讲当初灭尽啊，这个念头没有了，这现象就没有。第二个念头又起来了，又出生了啊！这一个念头存在多长的时间呢？啊，我们前面同学概略的估计了一下，如果一弹指啊，这个一秒钟有5次弹指，那一秒钟里头有多少个出生，多少个灭尽？啊，算出来的数字是1600兆一秒钟，一秒钟有1600兆次的出生跟灭尽，当初出生呢，随处灭尽啊！你说从哪里来的？没有来处啊！你是从哪里去的？没有去处啊，来去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这是确确实实帮助我们把这个世界看破了。佛说，这是诸法实相啊！啊，所以佛常常跟我们说，一切法空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

菩萨成佛是这个现象，自然现象。我们今天感官的世界也是这个现象，不离当下了。啊，他为什么能成佛呢？他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他能成佛了。我们任何一个人也能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也成佛了。成佛之后知道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。成等正觉的这一部分，这是健康的部分。迷失了自信啊，把六道、把十法界误会了，以为是真有，这是我们整体里面一部分麻木不仁、不健康的状态啊，好像我身体啊，中风了，哎呀，半边麻木了。说麻木的，就是迷了自信的。啊，正常这部分那健康的部分，那是觉悟的，真的是一体。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。他们承认了，他们肯定了，那这是如来亲证的境界。那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这句话真的，啊，如来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如来是说一切现象，任何一个现象都是这样的，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。啊，所以要知道真如，没有出处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发现。啊，生死呢，这是发相，发相啊，它的体就是真如，所以发相啊也没有出错。也是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有缘它就现，没有缘它就隐。啊，没有缘的时候，慧能大师讲。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没现象，本自具足，隐了，不见了。哎，有缘呢，能生万法，现了，万法就现。啊，他现，我们叫他出生；他隐呢，我们叫他消灭。其实。没有出生，也没有消灭，只是隐现不一样。自信是真正圆满的，没有一样欠缺。 他确实没有边际啊。那么这种现象也许就是科学家他们所发现的能与质的转变，能是体，能是一，而质呢，这是物质，物质现象就太多了，无量无边的，一个能量变。啊，坚固的那些矿物啊，现在金属，这科学家告诉我的啊，他们振动的频率比较低，像泥沙泥土这个频率就比较快，所以不同的物质是频率不相同产生的现象啊，这些现象全都是幻象，因为所有一切一切物质现象从重金属啊到空气啊，像氧气，通通都可以回归为能量。那什么样的力量在指挥着能量变成物质现象？意念。什么样的力量，能量把物质回归给能量，也是一念。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那我们现在的一念为什么不能够把能量变成物质，把物质变成能量，为什么不能够？其实佛都把这个信息投给我们，我们粗心大意啊！一教经上讲过，我们这个地方也讲过，前面刚刚说没多久，智心一处，无事不办；执心一处，执跟智是一个意思，啊，念头只要集中，什么念头没有了，只有一念，什么事都能办了。我们今天修行，不就修这个吗？啊，希望把我们这个念头里所有念头啊都放下，只有一个阿弥陀佛，我们智心一处，啊。我们就智心阿弥陀佛这一处，真正到智心一处了，你看看你的能量多大啊！智心一处就是经宗里面所讲的一心不乱了。啊，这里头有理有思啊，思一心不乱，大概是设法界一真庄严呢，这些事你都能办。理一心不乱，那是发生菩萨境界了，那是十报庄严土长寂光头里面的事情无事不办了。 你要能明白这些道理，你才知道净土宗的妙啊，净土宗之高啊。啊，我们今天人形容说博大精深呢、啊，无与伦比呀、啊。啊，你怎么能小看净土呢？啊，只是今天经实在，没看懂。啊，我们天天看，看了六十年才懂得了，才发现的。啊，这是古人讲的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千遍你才看到一点点的意思，千千遍你看到的意思就不一样了。一年360天呢，百年36000天。36000天天天看不一样了，意思你都看出来了。啊，到那个时候你才真正懂得佛所讲的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啊，心想事成。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佛这些话，你就全明白了，全懂了。啊，你听了之后点头，佛说的一点都不错。事实确实是这样的，哪里有来去？啊，你说我们有来世吗？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玩过电影。啊，我有摄影机、放映机。啊，在拍摄的时候我们马上发现了，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。啊，电影界是一种胶卷，我以前用是小型的，啊，这个摄影机一秒钟照24张底片。啊，一卷袋子长度它是4分钟，一卷袋子可以拍4分钟。啊，一个人从远处走来，我们拍摄他。啊，从那边夹地走到异地了。他有没有走动？他没走动。我拍摄的时候他没走动。啊，每一张的影像都是独立的。没走动啊，没走动怎么到这边来了呢？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，到这里呢又是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，是不是一个不是啊？你说哪个是你自己啊？

啊，水浑浊，有风浪，这晚上月亮的时候就不会现前了。月亮也没去，没有来去。啊，这好懂。啊，事实呢？事实确实如此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没有来去了。没有来去，啊，执着他有来去。迷就迷在此地。那悟的人呢，知道没有来去，不执着来去，这就悟啊。啊，迷的人不晓得事实真相，以为现象是真的，啊，他执着有来有去。迷称为世间法，悟称为出世间法，有没有出入啊？没有啊。世间跟出世间是一不是二啊？啊，真有个世间，有个出世间？没有，找不到。只是迷悟不同，啊，觉悟了，现在就出世间了。为什么呢？不再执着世间了。啊，只要一不执着，你的本能呢，恢复。啊，本来是六根，眼睛放光了，什么叫放光呢？我们今天讲啊，光波啊，啊，宇宙之间很多的光波啊，我们也能见，只能见到一定的光波，比这个光波长的见不到，比这个光波短的也见不到。啊，到妄念没有的时候啊，能力恢复了。一切不同波度的光波你全看到了。那个时候就是你看到全宇宙了。啊，我们现在用仪器用 X 光来透视，看到身体内部。啊，智心一处之后啊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不需要仪器。你的眼睛比 X 光还厉害，比他看得更清楚。啊，你全身每一个细胞在那震动，他都知道，他都看清楚。啊，那个东西也有生命，叫新陈代谢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我们身体这个细胞新陈代谢有周期性。啊，那佛看的时候，佛看不是看这个周期性的，佛看的是刹那生命，看出什么？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，这是诸佛如来有发生大事啊！啊，他们这些 能见遍法界虚空界。啊，在哪里呢？就在当下。极乐世界上呢，也在此地；华藏世界上也在此地，就在当下。啊，就好像我们今天看电视一样。啊，全世界就在一块里。啊，我按个频道，这个频道是美国画面，美国就在面前了。哎，再换个频道，英国画面，英国在面前了。没有来去啊，没有先后啊。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，这是事实真相。那我们想看看过去的行不行？行。看看未来的些，看新鲜行不行？行。三机没有了，没有障碍了。我们现在有障碍。我们想看看去年的，看不到，只有看纪录片。看未来的看不到，未来还没来，明天发生什么事情，今天不知道。啊，如果你有天眼，你有天眼明，全看到了。啊，所有现象都是变幻无穷，这些变化你都知道，没有一样不知道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49年讲经当中，常常用做梦做比喻。比喻的好，整个宇宙的现象确实就像做梦一样，梦也是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。梦里头超越时空啊，我们再看下面一文：盖如来法身遍一切处啊，更何能也？法身从何处来？到何处去？一切处皆是自性发生故，唯以欲言而现来去。是故经云：但以愁怨度生，现在西方即此意。自信便一切处，所以法身便一切处。啊，便一切处，来去就没有了。就像我们现在讲虚空。虚空便一切处，虚空从哪里来？虚空到哪里去了？没人提出问题啊，他不知道。虚空 是发心变现的，是个幻想，不是真的。啊，这一桩事情科学家也发现啊，时间跟空间都不是真的。啊，时间空间在佛法里不要发明文论。啊，讲事出世间一切法归纳为五大类。心法，心所有法，色法，不相应行法，无为法。这五大类啊，五大类包括事出世间一切法。时间空间在哪里？在不相应心法啊，不相应心法，现在人的名词叫抽象概念，它不是真的啊，是个抽象概念，没有事实啊。你不能说它没有，你也不能说它有。大乘佛法三千年前说的，告诉你时间空间不是真的啊，真的只有无为法啊，无为法是真的，有为法是假的，有为法是原生的，有生有灭。而无为法里头有真的无为法，有相似的无为法，不是人的啊，真的无为法只有一个，真如无为，只有这一法是真的，法身真如无为啊。啊，遍一切处啊，一切处里头的一切法统统是发生变现出来的。那发生在哪里？一切法就是发生。啊，所以你不能够说发生从哪里来。你真正通达明了，你任何一法你都不能说它从哪来到哪里去，没有，它根本没有来去，有来有去就是真的，没有来去才是假的。对，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啊，佛法是这个缘好啊。缘是什么呢？原是众生念头，众生想佛，佛就现前了；众生不想，佛就不见了；众生想魔，魔就现前了；不想，魔也没有了。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谁想啊？你自己想，与别人不相干了。啊，所以古人说出啊，自作自受啊，这句话讲得太好了。没有一法不是你自作的。啊，吉凶祸福是你自己要受。啊，自作自受啊。啊，佛是什么都不受。原因是他什么都不想。所以他什么都不受啊，这叫回归自信。自信里头没有念头啊， 啊，所以无念自性就现出来了，有念自性就不见了，不是不见，它变质了。啊，它变成迷了。实在讲，悟是自性，迷也是自性。啊，悟跟迷呀，作用不一样。悟是光明的，灵敏觉知。啊，迷是糊涂的，什么也不知道。啊，迷悟都是自性，但是这自性起作用是完全不一样。啊，这一句非常重要。一切处皆是自性发生，一切法皆是自性发相，这都是跟你讲诸法实相啊！啊，我亦以欲缘而心来去。原是众生，众生有感，佛有应，佛应没有来去，众生以为有来去，实际上没有。啊，实际上是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。啊，这是真的。佛菩萨哪有来去啊？你要晓得，佛菩萨没有来去，我们就住在佛的法身里头啊。佛没离开我们。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，我们念阿弥陀佛就跟阿弥陀佛融合成一体啊，这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不能念别的，念别的就麻烦大了啊！你每天念着财神明是谁，你跟谁在一起？你跟地狱在一起。你说地狱五条根吗？一条根你都跑不掉了，五条通具足，那得了吗？变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法随你念，全是法性变现出来。如果你觉悟，念念不离佛，你要是迷惑，念念在造业。啊，吉凶祸福从这来的。仇怨妒忌。关键是个仇，缘就在仇。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有应。啊，阿弥陀佛现在西方，啊，这个西方娑婆世界的西方，其实没有离开此地。西方是方便说的。真有西方啊！啊，真有西方，俗地讲的， 不是真谛，真谛没有。啊，真谛是圆融的，真谛是一体的，真谛是永远没有分离的。一个自信清净圆明体，以上金句，来无所来，答所问的过界，此说空间，表十方虚空不离当处。这一句话真话，十方虚空不离当处，十方世界呢，当然不离当处，就在这里。中峰禅师在细念法师里面讲到啊，此方即是极乐啊，就是净土啊，净土即是此方啊。啊，我心即是阿弥陀，阿弥陀佛就是我心。这个两句话把宇宙秘密的根呢揭穿了，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亲证的，不是假的。十方世界都在心间，啊，这是说什么呢？没有空间，没有距离。下则大所问的时间，无生无灭，非过现未来。如涅槃人啊，涅槃人说，住行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已，即灭为乐。住行无常，行是行动，起心动念是意的行动，或者我们讲行为，言语口的行为，身体动作是身的行为，啊，这些行为都是无常的，为什么是生灭法？啊，就像弥勒菩萨所讲的，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，生灭灭已啊！啊，这1600兆的生命，这一秒钟啊，真的没有了，灭掉了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即灭就现前了。啊，那叫灭什么呢？起心动念没有了，一秒钟1600兆的生灭是起心动念。 啊，你就不知道自己那个念头的频率怎么会那么高啊，一秒钟震动1600兆次，这么高的频率，啊，现出精神现象，啊，受想行识，从受想行识里面产生了色，物质现象。啊，无蕴说什么？无蕴就说那个最小的物质现象。今天讲量子。啊，无蕴皆空啊，肯定了，量子不存在啊。啊，佛法里面讲的极微之微，极微之微啊，具足无蕴的现象。啊，色受想行识，它的存在时间就是一秒钟的1600兆，叫1600兆分之一。啊，这个念头灭了，就成佛了。啊，这个念头灭了，就叫无明断了。啊，这个现象叫无始无明。无始呢，没开始。无始就是无生的意思，无生就无灭，无始就无终。啊，所以想叫妄想，啊，无明叫无实无明，这个名词含义很深呐。啊，无实确确实实它没有开始啊。啊，你说它开始的早已经灭尽了。他第二个无始无明又冒出来了，还是无始无明啊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个是真的啊。觉悟的人说这当下断掉了，他就指出了是他是动的现象啊。自信，自信是不动的。慧能大师讲的，何其自信本无动摇，何其自信本不生灭，没有生灭，没有动摇啊。所以不动是真心，动是妄心不动是真，动是邪，邪不生真。所以一秒钟里头1600兆的动，不如那一念静。这非常明显的说明邪不认真。啊，一念求1600兆分之一秒的动就止住了，就灭了。啊，这个时候，即灭为落啊。 谁能感受到呢？觉悟的人感受了。无始界来这心都是动的，都是乱的，从来没有定这个止过，今天突然止了。啊，这一止就叫见道，悟道契入。啊，孔子所谓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习语也出现了，这个习语不是感情，感情是烦恼的啊，所以他这个地方讲的即灭为乐，这个乐不是苦乐的乐，苦乐都没有了。这叫真乐苦乐，苦是苦，乐也是苦，叫乐极生悲。它不是真的，它会起变化了。有首楞严，观音圆通章云，啊，首楞严经曰：生灭灭矣，即灭现前。即灭就是自性，就是涅槃，就是宗门所讲的明心见性。啊，只要把生灭灭掉了，生灭是什么呢？就是弥勒菩萨讲那个念头，一弹指，32亿8000念那个念头，啊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念，这是生灭。这个东西灭掉之后，即这个善即灭就现前了，即灭是自性的，明心见性了，该证入无生，无生则无灭。生灭灭矣，你才真正晓得无生。慧能大师给我们表演的不简单呐、他那一年24岁，他怎么证入？啊，24岁，听五祖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证入了。把他证入的境界，向五祖仁和尚报告。是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也就是说你自己的自信清净心从来没有染污过，现在有没有？没有，纵然堕阿鼻地狱也没染污、啊、染污的是什么？染污意、啊、阿赖也是妄心，妄心有染污，有染净，真心没有啊。啊，接着他说， 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不生不灭啊！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！何其自性本无动摇。最后说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无足人和尚一听，真开悟了，不是假的啊！一波马上就给他了啊，他就成为第六代祖师了，不容易啊，证入无生啊。无生无灭是他第二句所说的，何其自性本无生灭，就不生不灭。非过现未来，过是过去，现是现在，未来这讲三际时间呢？啊，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，时间有过现未来啊，妄念相续故啊，真的没有啊，啊，是你妄念相续，前念灭是过去，下念生是未来，妄念不生，这也不灭，这时间无过去与未来啊。现在呢，念念不住，所以现在也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了不可得了。了是真的明了了。真正明了啊，时间是假的，不可得。换一话说，空间跟时间都没有，不要被空间、时间这个假象迷惑住了啊！一定要想到它。世尊说他是这种现象是不相应心法啊，现在的话是抽象的概念，没有事实啊。人怎么会老？住在这个时间长久了，就想着老啊，想老就老了，想病就病了，啊，病了要死，想死就死了。告诉你，死是假的，你没死，死是身体，啊，物质的身体死了，过两天又投胎又来了，换一个身体。又来了啊！那么这个生死是一种相续的现象，不是真的啊！就像我们看，有昨天啊，有今天，有明天，就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我们在去年看到一本书，啊，是中国甘肃那边发生的一桩奇怪的事情。 啊，这个奇怪的现象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，外国也有，就是说灵鬼附身，啊，被附身的是当地的妇女，农村里面的妇女，那不认识字的。那附身的呢，是2100年前罗马凯撒大帝那个时候，啊，一个军团的总司令，啊，这个军团的司令是凯撒的第三个儿子。凯撒派出这个军团10多万人来侵略中国，那个时候完全是走路，他们的军队1/3是骑兵，1/3是步兵，从罗马走到中国，没打仗累死了，走了1年多啊，啊，一路上水土不服，死了不少人，啊，这个军团没有补充兵的，死一个少一个，就到中国来的时候大概只有一半人了，啊，那么跟中国人打仗他们很傲慢，这个兵法里说骄兵必败，他太骄傲了，瞧不起人，啊，没把中国人看在眼里，他们个子高大，啊，中国人矮小，没想到中国人会布阵，啊，在新疆一次战争当中，他们就死了9000多人，啊，这对他们的士气重大的打击，他们对于占领中国这个雄心呢，就消失掉了。但是还是继续前进，啊，到达甘肃这个地方，河西走廊，只剩下10000多人了，啊，这个军团9/10都死在中国，啊，以后跟中国人有几次战争，人越来越少，到最后只剩下200多人。集体自杀了，啊，凯撒大帝也死在中国，把这段故事详详细细地说出来，专家去鉴定，决定不是假的，啊，是真的，2100年前的一个军团。鬼魂不散呐，啊，他们现在还是个军团呐，啊。统帅爱护士兵，士兵不愿意离开统帅，啊，2100年做孤魂野鬼，苦不堪言呐，啊。啊，遇到一尊菩萨帮助他，这个菩萨观音菩萨化身，啊。他们叫利宾菩萨，菩萨常常救济他们，啊，这个书在台湾出版的， 我不知道此地有没有，香港有。啊，这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人没死啊。你看，2100年前这个鬼魂现在还这么活跃。啊，他们请求来找过我。啊，附身在我面前表演给我看，完全说的是一口流利的古罗马的言语。啊，唱歌表演给我看。啊，只求一桩事情，替他们建个庙，让这些鬼魂呢有个安居的地方。啊，有人问他了，你们为什么不回去罗马？回不去了。啊，边界有护法神，中国的护法神不让他们走。啊，所以就去不了了。东天目山齐素平居士替他们建一个庙。啊，这个庙预定呢大概在今年10月可以完工。这些鬼魂有个安居的地方了，有少数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也有一部分呢到天道去了，啊，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呢还是守住。啊，目前这个状况，啊，这一个事实说明人没死啊。在六道里面，我们中国人称为灵魂。啊，要知道称魂都是迷惑颠倒，它不灵啊，它要灵还受这么多苦难吗？它不灵啊，它在迷，它没有长时期的要让他们听经的啊，我们邀请他到道场来跟我们一起在一起学习听经念佛求生净土，他们欢喜接受了，觉悟之后就不叫灵魂了，叫灵性，就是自信，自信才是自己真正的我，灵魂是假我，身体就更假了。以假当真呢，这是最大的错误。为了满足这个身的欲望，造无量无边的罪业，受地狱三途苦报，值得吗？啊，多想想，想通了，我不再伺候这个身体了。粗茶淡饭，让这个身体健康成长就够了。 啊，何必满足他的欲望呢？啊，单单饮食一道，饮食诸位想想，饮食是什么人的参与啊？舌头。到喉咙下面就没有味道了，所以三寸舌头为了满足他的欲望，杀害多少众生，你吃他的肉啊，你感觉的味美就是舌头下去了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舌头造的孽多重啊，所以世尊当年在世，让出家人身体能过得去就好了。所谓比丘常带三分病，为什么叫你带三分病呢？你不再贪念这个身体了。啊，身体我们需要它。需要它帮助我们修行啊。不能帮助我们造业。那造业这还得了吗？我前面一堂课提到堕胎杀人的严重啊。啊，有个同学给我一份资料，这个资料上说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，全球每一天有15万人堕胎，那就杀了15万人。其中呢，有500名妇女因为堕胎而死亡，每一天500名妇女死亡，15万的婴儿被杀掉，每一天呢，那一年有多少呢？啊，一年大概有5000万人呐、啊，就5000万婴儿被杀掉啊！一年呢、啊，2年就是1亿。这些冤亲债主，他不会饶过你 啊！特别还有个例子。香港有一位女众40多岁啊，她忏悔了，她自己曾经堕胎40多次杀人一定要偿命，杀这么多人，果报在哪里？在无间地狱这还得了吗？啊，妇女堕胎她有罪，男子有同样的罪啊，罪不是一个人的，两个人都有罪啊。这很保守的估计，一天15万人。 比任何战争死亡的人数都高啊！这今天的社会，这得了吗？啊，造这样的恶业，他会有福报吗？他会有好结果吗？年轻人要觉悟啊！这是死路一条啊！啊，纵然你不死，你的一生活得会很可怜呐、啊。为什么造这种恶业？所以曾经有人提过这么一个问题，今天全世界每一个人自己认真去反省，有没有资格堕阿鼻地狱？大概大多数人都不能避免。为什么造这样重的罪业？无量寿经讲的，不要责怪他。为什么呢？他有因果报应。诸佛菩萨怜悯这些人，糊涂。啊，二是这个时间，这个社会，应该是有两百年疏忽了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，才出现今天这个现象啊！在中国，两百年前慈禧太后执政。啊，对伦理教育因果就疏忽了，不重视了。所以当时读圣贤书的人有，但是依圣贤教诲去做的人没有了。少数的贤君子们就非常感叹，包括曾国藩先生啊，感叹世风日下了。南清亡国之后，中国这一百年的动乱，啊，社会的动乱，伦理道德因果传统文化没人再提了，西方把宗教丢掉了啊！两百年前西方有宗教教育规范社会大众啊，科学技术发达了，大家相信科学了，不相信宗教。啊，所以你要问社会为什么变成这样子，地球为什么灾变这么多，圣贤教育人性的教育丢掉了啊，人的行为不如畜生。你说多可悲 我住在乡下，就在图蒙巴的山上，好像是3-4年前，院子里头有一只鸟死了，啊，牵丝把它埋在那个花园里面。另外有一只鸟，我们相信是它的配偶。就在他埋的这个地方，啊，垂着头，垂头丧气，在那里走，啊，绕圈子，绕了3天。我们看了都流眼泪，感动啊！鸟这么有义气。人不如鸟啊，我们在旁边看到它不飞，低着头，它就是绕圈子。啊，禽兽没受过教育，我们跟他沟通有感应，我们在山上种菜种了10年了，决定不用化肥，不用农药，啊，小虫小鸟我们也真诚心跟他沟通，我们种蔬菜一定会划一个小区专门供养他的，啊，他们来吃就在那块，不是指定的他们不会碰，讲信用啊，啊，这小虫小鸟就诚信啊，啊，我们种的果木树种的很多，有20-30种不同的果木，啊，也是指定几棵树专门供养小鸟的，啊，小鸟要吃水果的时候就在那几棵树，没有指定的它留给我们，我们相处10年，变成同参道友。啊，菜园里面我们用念佛机播放，让他们跟我们一起念阿弥陀佛，啊，树上也是如此，让小鸟跟我们念佛，啊，今天确实跟这些鸟兽啊，小昆虫、蚂蚁，跟他们相处比跟人好相处。他们有良心啊，他们很守信用啊。啊，我们爱护他们，照顾他们。他们也爱护我们，照顾我们。我们称他们做菩萨，小虫小鸟都是菩萨。我们再看这一段的下文，念老这个地方说得很好， 现在念念不住，故无现在。又既无过去与未来，则何有现在？啊，过去跟未来都没有，哪来的现在？是以金刚经云：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这是金刚经上的名言。三心不可得了，你到哪里去找心啊？啊，此地所讲的心是妄念，随念上加个妄，不是真的。又信心明，最后一句为非去来经，正行三世古今不离当年。这句话重要啊！前面讲的十方虚空不离当初啊，三世古今是一念，就是当下一念啊。迷了，不晓得事实真相，好像有古今，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真正觉悟了，知道没有？只是当前一念。迷的时候，好像有十方有虚空；悟的时候，知道没有？就在当初。啊，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就重要了，这是成佛之道啊。再不要念这些乱七八糟的了，那事出世间一切法都应该放下。现在什么时代啊？古今中外的预言家都说现在灾难要现前，那我们在这个时代正好得到这个经文啊，经文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，我们为什么不念念相应念念佛呢？还想别的干什么呢？啊，想其他的全是妄想。想阿弥陀佛的正念啊，啊，希望我们同学们真的觉悟了，真的明白了，真明白真觉悟，心里头就是一尊阿弥陀佛。啊，抓牢这些句，我们这一生决定成就，决定起入经典所讲的境界，诸法实相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这里。